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甩白白，好特别，我系萧柔如。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又到礼拜一啦。咁今日咧有三位嘉宾嘅，一位咧就系我冇走数啦。一位咧就系受害人啊，枪枪。咁咧同埋阿天马先生同阿 Ringo 咧喺度嘅。咁今日点解会咁搭马呢？就原则上就我哋几时搭马㗎啦，係咪要讲个 variety 多啲嘅题目㗎嘛。咁第一样嘢要讲呢，就係点解你咁唔好彩俾人 ban 咗 account 呢？ 唔係喂，係唔係淨你应该个叫匪类监察院或者重要一个地方喎。 我今日都搵过莫乃光议员个办事处都沟通过联络过嘅。咁但係其实 佢话出信到 YouTube 啊？ 唔知啊，都系未知道发生咩事，未知道点样去跟进吓。因为而家个 situation， 我唔知道，因为我未睇清楚 YouTube。 咪住嗱，我哋讲翻下，因为可能好多人未必知道件事噶。虽然花生女都知道，咁就应该礼拜六定礼拜日咧？ 琴日嘅事嘅。 琴日系啦。 琴日嘅事咧，我即系以我 YouTube channel 以匪类监察院命名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俾人停权。系啦，咁我就唔知道停权嗰个意义系即系暂停啊，定系永久终止嘅。 No new post。 系啦，咁亦都我 access 唔到翻入去嗰啲片段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喺花生台以外，咁啊，我经营呢个 YouTube channel 喺旧年十一月开始啦，咁主要就系即系我自己平时好似学住新消息嗰啲短片叫匪夷所思，同埋每个礼拜一次嘅剿匪参谋部啦，咁啊。上次就同肥佬黎 cross over， 肥佬黎， 肥佬黎， 我个英文名， 肥佬黎，肥佬黎，几好好咧，就系 cross over 嘅，系，咁所以就唔知关唔关佢事，定系佢仇家多，所以我濑嘢，系咪？吓，咁个奇怪嘅地方在于咧，佢就话我系严重违反咗个 YouTube 嗰个即系社区守则啦，尤其是佢系特别标明咧系几个重点嘅，就系话我违反咗其中关于呢一个诈骗同埋呢一个。呢、這个嗰啲所谓即流量控制，即造假啊嗰啲嘢，误导啊咁样啊，咁所以咁我就觉得非常之奇怪啦，因为根据即我以前即营运 YouTube channel 嘅经验， 流量控制造假要捉咗 CK 先、啊，咁样样 系佢要咩先 吓？即系如果系要靠发炮嚟呃 like 嘅话，要第一个捉咗佢先。 即系 老萧同黄旭文就 啦，系啦，即系嗱，理论上就如果我系因为某一条片出事，咁就 系同我条啊嘛，因为最高 view 啊嘛，系嘛， 系啦。之前咧同阿 即系你讲嚟讲去都关我事， 就做节目喺成个 YouTube channel 暂时最高 view 数嘅就系同阿肥佬黎嗰集剿匪参谋部啦。咁如果系任何一条片段出事嘅话咧，就应该系佢会俾个 warning 你先， 系 吓，或者就话 要你落咗嗰条片， 佢自己帮你停咗啦。跟住话你再嚟嘅话，我 都试过 三无赦啦， 我都试过吓。 咁但系佢又讲到佢又冇之前冇任何嘅 warning 啦，系咁，但系就话我屡犯或者系其中一条片。是嚴重地違反咁樣，咁我又之前冇收過 warning， 即係我唔係女，即係我唔係慣犯啦，係咪？咁即係其中一條片出事，但係我上個禮拜成個禮拜我都冇 upload 過新片上 YouTube 嘅。 OK， 嗱，我 recall 翻少少 memory 先，好似花生台都俾人搞過一鑊，就係停咗六個月 嘅。嗰個就我哋自己出事，因為我哋播足球嘅時候咧，就播一條有版權嘅足球， 係啦，就停嗰個只不過 YouTube channel 嘅直播啫嘛，其他 function 冇事啊。我而家直情系停权， okay. 我 access 唔到个 channel， 我攞睇所有人街外人咧系睇唔翻嗰条 channel 入边嘅所有嘅片段。 嗯， 系啦。咁今日上到嚟就两个目的嘅，第一个目的就系边 whoever 边一个系即系作出呢一个投诉，想即系停令我唔再出声嘅人，咁我就想好明确咁讲，咁啊就以你个谂法系唔会得逞啦。 我哋大门永远为你而开， 咁会有其他 即系最多成个花生台揽 Q 住一齐死。 继续讲我想讲嘅嘢啦，嗱呢个就系第二样嘢啦，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想投诉。因为我讲嘢嘅内容咧， 係即係投訴而 YouTube 接納嘅話咧，咁樣你就繼續投訴埋花生台啦，係。 嗯， 係啦，睇下係咪即係你理由咁強大係咪？即係我覺得。要霎時間即刻停咧，好坦白講，我覺得真係強力部門喺後面先至做到呢個後果咧，即係所有民間所謂嘅民間。 你估唔會七日之後開翻咧？ 我唔知道。 停一個月，啱啱三大概三十日之後，咁啊習近平嚟香港嚇回歸二十週年，啱啱飛機走咗咧，啊嚟個 channel 就開翻啦。 我唔知係咪習總嘅關係啦，我又唔係提得太多習總嘅喎。 你係咪太過 hit way 犀利一陣啊？直頭洗 唔夠啦。 我估 洗太平地嘅目標。 我估反而咧，即係最大機會就係因為即係我諗依期係梁振英咬緊阿梁繼昌啊嘛。 咁你要賴埋文匯報講講， 冇啊！即係周融嗰啲有咁樣，你搞撚錯噶嘛？係文匯報都搞錯啦，梁繼昌同楊繼昌係咪先？咁所以見到差唔多，跟住就 佢唔道歉喎、啊，而家咁點算咧？ 唔係文匯報道歉，刪咗篇報道，我想炒都炒唔翻。有史以嚟左派报章向民主派道歉嘅，咁都得我一个同埋梁继昌嘅，应该都系一个历史嚟嘅，系一个历史嘅记录，应该写入呢一个史册上面系啦。咁。暂时都即搞唔清楚。 但系我知咧，纯粹从诶呢个 report 嘅能力啊，各方面咧，我唔会觉得。 我想听下你意见系。 强力部门喎，嗱，首先最容易喺 YouTube 就即系或者 Google 本身公司啦，系版权上面系属于一个放任嘅，即系除咗你嗰啲歌佢有 fix， 即系嗰啲叫做digital fingerprint 啦，去 check 翻究竟系。 嗰个叫 wave cache 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佢哋系版权持有人咧，如果发现有而佢哋有方法举证嘅话咧，系如果你发觉成个嘅即系 channel 啊 account 全部都系咁嘅时候咧，佢系一夜成个 account block 咗你嘅。咁如果阿郁文啊教主 my video 里边咧就话你嘅节目每一集都有 call 佢嘅嘢，令到佢影响佢嘅 view rate， 而 my video 本身咧大户嚟个嗱。最近嘅郁文会客室啦，即系曾玉成咧有16万 view 嘅，嗱花生频道嘅节目有16万 view 啊，系啦，咁佢大户嚟嘅，佢 contribute， 佢话你嘅 like 嘅 view 数其实咧就系靠 call 佢嘅节目去做嘅话咧，咁其实你集集都有过，集集嘅你 jingle 都濑嘢嘅，咁咧就好可能出事。 呢、這个就推敲一下啦，因为一直以嚟咧系即系匪类监察院喺花生台做嘅事，同跟住我哋。剛才所說我營運這條 YouTube Channel 即是播放匪類監察院 Jingle 那個情況一樣，那如果要 Pod 的話都應該花生台匪類監察院的 Archive 都在那裡嘛， 你 不計你 做不成、 啊、第一第二呢，在我這段時間裡面我做節目呢，因為我自己那個即技術的限制呢，就不好像在花生台裡面呢是剪了郁文的片段呢是出來的，我只是播他的聲音而已， 那些 咁所以就呢一個係咪都構成一個侵犯版權呢？嗱，咁如果我哋要做一個 control experiment 我哋啊用科學精神 control experiment。 你想發生播啲咩？ 咩？我哋唔係我哋 pod 阿 CK 本土力量個頻道啫，係。 咪住嗱究竟 我直情係成條片，即係十幾分鐘鬱文嘅片段有視像有聲，係擺上去佢自己嘅節目入面中間噶嘛，冇剪輯噶嘛，係咪？咁作為一個 control experiment， 我哋都代阿鬱文去投訴。如果佢都 block 咗嘅話咧？佢都賴嘢嘅話， 你唔得 咁啊公平啦， 唔得你本人，因為佢係版權持有人，佢而家佢直頭，因為鬱文係自己個 my video 裏面有自己嘅片段嘛，佢就話嗱呢段咩我 original， 我 upload 時間早過你嘅，你嗰陣一定侵權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非版權持有人，你舉證咧係個佢唔會處理你嘅，即係你即係你發現咗，咁佢喂大佬你冇任何方法舉證咧，即係呢個通常嘅習慣嘅做法。咁、所以你取代咧應該個 control experience 其實係未必成功嘅。 哦，有一個參考嘅就係啱啱早啊幾個星期咧，台灣嗰個三分鐘講完電影講完咩？ 孤阿 婆，孤阿婆 嗰個咧，佢一路都係。幾年都放任俾佢嘅，因為 hit rate 好高啦，佢亦都係有一個叫做賺到好多錢啦。咁但係咧就俾嗰啲分銷商，即係嗰啲叫電影嘅地區嘅分銷商咧，就投訴佢，就係因為佢剪入面嘅片個 original footage 太多，咁到咗某一個比例咧，咁就攞住呢一個 issue 咧就嚟要告佢，咁然之後就 stop 咗佢嘅。咁而家開翻未就唔知，咁可能正如天馬講就係話，係咪有啲人搞你就係話，因為你個。用佢哋其他人嘅版權嘅片段多咗咧，咁你咪適量揀翻佢咯。 呢個都係有細節嘅，去好技術咁去討論啦。第一，即係片段分唔分咗 audio 同 visual 有冇分別先？ 係一樣。audio 照賴嘢。 你歌本身你就話係有版權啫，咁但係你係一個 有著作權，唔係 一定 audio 一定有著作權。 因为佢系佢节目噶嘛， 系佢自己 嘅睇节目噶嘛。 咁如果所有 YouTube 嘅片段，你系即系梁振英讲嘢 po 咗呢一个即系新闻咁嗰段嘅话，你 即系版权持有人唔告你咯， 唔告你咯。 即 系 其事实上讲，即系 简单嚟讲，如果老萧播苹果同新闻嘅肥佬你真系告佢嘅话咧，其实嗰啲要落嘅。 系啊系啊，即系简单讲，我哋最极端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一张图啊。好精彩嘅截图或者系嗰啲啊示意图咧、嗯，你一路停留喺 YouTube channel 度过咗某个时间咧，嗰、那个图嘅创作者，即系虽然静态嘅，佢都可以去投诉你。 但系呢个系技术嘅因素啦，但系我想讲政治嘅因素入边咧，郁文系唔会搞我嘅， 因为佢同你好 friend 啊。 唔系，你有冇即系听开教主踩场啦？系咪先？即系喺个隔啊，即系上个礼拜啊呢一、這个啊台长喺郁文隔篱嘅时候。 嗯 咁阿台长义正词严咁样话，就算你哋笑阿郁文养狼狗咬春袋，但郁文以前养个狼狗都未做到好似而家咁严重嘅地步，系嘛？即系讲紧以屠军行啊， 嗱，第二样嘢即系头先讲郁文啦，咁你哋都可能有 call 热事啊，我唔知匪类即系小番参谋部开始有冇啦，咁佢哋都可以做同样版权持有人方法做噶嘛，因为最大问题系个节目本身 call 人哋嘅太多，呢个系一个好有力可以 ban 人 account 嘅能力嘅方法嘅。 我想讲啦，咁你头先系讲即系譬如嗰啲 footage 啊，又或者啲 audio video clips 啊，嗰啲著作权嘅问题啦，问题就系话佢社区嗰个使用原则咧。包唔包括就系话，我唔可以喺个节目里边就系即系，譬如唱衰一个人啊，抹黑一个人啊，又或者侵害另外一个人嘅公民权利咧，即系可唔可以咁咧？可唔可以呢个角度入？ 唱衰系好难入嘅，系好难入嘅。即系 YouTube 上面你话一个唱衰，佢唔会真正同佢讲。最因为简单嚟讲，佢唔会真系同佢逐段睇嘅。最简单就系佢搵呢个 program 去 scan 翻你有啲咩地方可能 overlap 嘅。咁佢可能比較兩段片有幾多 similarity， 即係相似性。 以我所知咧，因為有啲 group 咧就唔係我自己申請做 admin 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踢咗我有 admin 啦，有啲 group 俾人 port 到係暫停嘅時候，佢會停埋你個 Facebook account 可能7日啊。 嗱，呢個係 Facebook 嗰個方法， 即係 Facebook 同 YouTube 唔同，你想講？ 同 Google 個處理方幾唔同下嘅，係啦。 所以我會覺得就咁樣咯。而家。我都知道咧，即系 YouTube 你系我，你其实你去即系 establish 一个 YouTube channel， 某程度上你成抽嘢，你 agreement 你 agree 咗噶啦嘛，系吓咁我而家系谂紧系点样系有个即系知道件事，或者会唔会搵个即系第三方公证人，即系你唔需要话俾 YouTube， 唔需要话俾我知。 涂君衡公唔公正啊？ 冇用噶， 系佢有冇一个投诉机制？ 咁样话涂君衡冇用系， 我唔系 Google 系唔理涂君衡嘅嘛，冇用嘅 Google 系唔理涂君衡嘅。 所以我睇下，即系莫乃光会唔会有即系可以有一啲即系角色或者专业嘅意见？ 嗱， 因为嗱，即系我想讲，你 YouTube， 你如果你话我违反咗即系嘢，你停我 account 咧，系咁系咪代表系针对我个人？我永世唔可以再喺 YouTube 上面。 你咁系牵涉到， 我想问咧，你之前民进党个 channel 有冇事啊？ 咩为之民？ 即系香港民进党啊！你 香港民进党嘛 ？DPP 你有个 channel 噶嘛？哥有冇事啊？有冇俾人 port 到？ 唔系 DPP， 因为哥系香港民进党嘅 email establish 嘅 channel 嚟嘅。 系 讲 嗰个有冇事啊？ 嗰个咪变成我一直用开而家匪类监察院个 channel 咯，咪就系 merge 咗啦，你哋 改咗名啫嘛。 OK， 系啊，就系嗰个嚟噶，其实一直都。 OK OK， 系啊。 唔系咁你中间牵涉到一样嘢，即系譬如你觉得呢一啲所谓叫口水交，究竟牵唔牵涉到一个仲裁机构，又或者个仲裁人喺里边？即系呢啲嘢虽然系好闷，但系即系呢啲问题我系会谂嘅。即系譬如大家觉得喺 Facebook 或者喺 YouTube 又或者喺互联网发生一件咩事，究竟嗰、那个譬如嗰间公司当事人有冇？一个好似类似公证行嘅部门去 judge 呢件事，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咧？即系等于 eBay， 你有 dispute， 其实系好根据第一边个攞件货物出嚟有冇虚假陈述，第二样嘢就系佢有冇寄到出去，你有冇收到，第三就系你收到嘅物件，即系收到嘅物品同佢当初 advertise 有冇唔同？其实根据呢几样嘢啫嘛，勾差呢几样嘢，其实佢唔会仲裁你其他嘢嘅、哦。咁个问题就系话你牵涉一个，即系我纯粹讨论啫，即系你牵涉一个莫乃光落去，咁佢系究竟叫 YouTube 同你做一个仲裁啊，定还是佢觉得佢自己系一个公证人，佢要帮你仲裁咧？ 或者咁讲，我嘅要求系咁样样嘅，我希望就系话而家。我头先讲个法理嘅问题就系话，我如果我已经喺 YouTube 摆片上去，我应该理论上我 click 咗 我都唔記得咗有冇做呢件事，但我覺得理論上我一定係 click 咗一個掣話 I agree， 一定噶啦， 溝嗰啲 agree 街。咁所以嗰啲 I agree 入邊嗰啲 terms 一定有一句就話即係 YouTube 保留最終嘅乜乜乜七， 一定 嘅，係嘛？所以法理上一定佢贏嘅啫。 啱 係。咁但係我只係要求，即係莫乃光去走去同我證實呢樣嘢就 我唔需要啊！我相信其實咧，你好似 Yahoo 咁樣，佢 YouTube 一定 Yahoo 接咗啦。 即係舉個例， 都最 Yahoo 嘅。 舉個例， 有 office 啊，即係一定有個 local office。如果唔係，點樣審理啲廣東話嘅嘢咧？咁佢一定有啲叫做 accusation， 有啲誣告你嘅。嘅罪證或者佢一定 follow 咗啲嘢，所以你揾到佢呢邊嘅負責人或者佢個 team 咧，即係你係經阿莫乃光，即係經嗰啲互聯網嘅專業嘅人士轉介到去。 好啦， 清楚多 啦。同樣， 我想講嘅係咧，即係我個 request 係話，你 YouTube 唔需要白，即係可能我簽咗啲 agreement， 佢都冇需要同我交代，佢覺得有問題就刪咗我。但因為我呢樣嘢要有公共性嘅原因，就係我懷疑係被政治打壓啊嘛。 嗱好啦，你講公共性啦。 所以如果 今日有第二單嘢嘅， 所以如果係咁嘅話，我想講埋先，就係話即係究竟即係可唔可以用第三方，即係例如即係立法會議員做一個第三方，你問 YouTube 你。即係究竟你係咪有一個即係政治考慮喺度有定冇？如果你 YouTube 都係拍即係即係拍曬心口對住燈火講話冇嘅時候，咁其實我都 你都想佢攞個理據出嚟啫，基本上 做唔到任何嘢係咪先係嘛？咁亦都有人教我，你都係要教 YouTube 要令到 YouTube 理你嘅話，最低限度可能你都要即係寫封律師信去 YouTube。 其實係冇噶，因為第一你細户啦，即係其實佢真係對户數去做嘢㗎。 講到尾都係講咯。 系啦，第二样嘢就是其实今日类似一单类似嘅嘢，就是支联会阿冯家强就整咗张平反六四头像，就初来就话因为各种嘅言论问题啊，唔俾出就登多咗半日，咁基本上咧呢单嘢都撩到几大下嘅。即係喺煙霞嚟界，咁當然半日之後 resolve 咗啦，終於大家 轉得到啦， 張相終於轉到啦。但其實通常呢啲相框咧，你整咗出嚟之後咧，就三分鐘之後咧就大家可以用嘅。今次就半年，咁 半日。 咁但係基本上都搞咗輪嚟咧 ，Facebook 嘅 response 啦，都係話：喂，我哋冇做任何嘢㗎啦，而家俾你用啦 ，that's all。呢個就係 Facebook 嘅 response 啦。咁其實你想再攞中間點解有半日時間唔俾佢用嘅話咧，基本上咧都 呢件事本身又有另外一樣嘢可以講嘅。第一，我見過阿 Raymond Lai 都貼咗個框出嚟啦。個框本身個 design 我覺得係 好差， 啲色水覺得好有暗瓦色，即係古古怪怪咯。我唔會轉得純粹因為即係我個人嘅美感嘅角度嘅問題啦。呢樣第一。第二樣嘢轉相框呢樣嘢咧，係我喺 Facebook 我一直有個 疑問。 是啦，因为你通常啲 Facebook 嗰啲 profile picture 咧，有啲人咧即系会摆啲好唔正经嘅样子，或者唔系自己嘅样子，嗰啲好唔正经嘅图喺度，跟住你就一个好唔正经嘅图，你但系配张平板六四，呢样嘢系咪有？ 唔系，我觉得我会小心啲咯。即系如果我张相系好唔正经嘅话咧，我就会整个即系民主女神像嘅头像喺度，加埋嗰个框就 perfect 啦。 即系呢个就我觉得系好个人嘅事啦， 系好 personal 嘅嘢嚟嘅。 嗰个 logo 我即系用正式嘅中文读法咧，就会听到系平六四呢个反民民运新兵 leader 嘅，所以系好有问题嗰个 logo design。不过 anyway， 但系我点解会讲呢单嘢？其实又同你 YouTube 嗰个停 account 其实相似，就即系我哋即系支联会嗰、那个，即系呢件事其实去到 Facebook 咁嘅地步。都只是得到一個好細的回覆 response 啦，就即係大家去驚知幾多嘅驚你啦，係啦，咁所以咧，我真係話你會夾到 YouTube 俾到 response 咧，個機會率咧，一定係細過知己嘅。 你有冇每年有十萬八萬人去維園同你紀念啲乜乜啊？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咁人哋咪驚你唔驚知己囉。即係知己雖然琴日遊行得一千人啫。 如果咁講，唯有今年試下維園，我即係算有上台搶咪囉。 唔使，我幫你開條路，我幫你開條路，俾個 press 嗰啲牌係攬 Q 住呢，你自己行上去。 或者請六四樂隊要嚟出個時段，我上去唱。 唔係，今年唔係六四樂隊，佢係 Boys Be Boys 專場啦。上去唱呢個民主自性歸來。 唔係打鐵趁熱，因為周浩鼎又平機會委員啊嘛，咁你梗係要求周浩鼎幫你平等下呢個機會咯。即係點解你 冇咗 機 會啊？ 咁就食住啊，幾好啊呢個。 你應該 send 個 email， 你應該將莫乃光嘅 email。CC 俾平機會，俾周浩鼎， 周浩鼎之後嚟，即係喺自己嘅電腦咧，就十點零鐘幫你改咗， 跟住 work 咧，啲字眼我改嘅，跟住我使乜私人打個電話俾周浩鼎， 咁但係其實就好多方法嘅，我諗要做節目過嚟做花生台做節目得，咁我再另外開一個，應該暫時佢咧會唔會 identify 到我個人係我。 再开个新嘅 email， 再 register YouTube account？ 应该唔会针对咗个人嘅。你见网上哇，YouTube 啲侵权嗰啲咧多到不得了，嗰啲三级。好好問邊嗰啲又係多到不得了，佢哋梗係有啲方法嗰啲嘢嘅。 唔係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 YouTube 三級有幾樣嘢咧，就係、是、話如果你條 link 咧係唔 search 到嘅話，係叫 personal archive 嘅話咧，即係 search 唔到嘅話咧，其實你真係你真係乜都得嘅，唔係 unlist。 Unlist 系啦 ，Unlist 即系基本上你将成套 Blu-ray 嘅电影 back up 咗上去之后咧，你 share 俾其他朋友睇咧，佢落佢唔可冇权落你架嘅。 你点知啊？唔系我想攞个， 佢一定唔会咁做噶。天马天马好手，佢所有都买正版 Blu-ray 噶。系咪真我今晚做啊？咁蠢嘅咩？ 因为咧，其实呢个就系 YouTube 而家面对到，即系佢自己经营面对嘅问题，就话有啲外国嘅非法网站。就將啲即係成套 H 電影 back up 上 YouTube， 就用 YouTube 先發出除播。但係因為佢唔 list 嘛，佢即係佢嘅收費就係話佢就係俾條 link 你，你就可以揾條 link 去播。咁咧條 link 佢就 suppose share 俾朋友噶嘛。 我知道 Facebook 就好多呢啲嘢嘅，即係好多人係播翻啲舊戲，但係用 Facebook 做 live 咧， 係啦。 咁好似走法律啊，咁但係問題你係好明顯成套戲睇曬嘅。咁但係而家 YouTube 都有樣咁嘢， 其實 YouTube 一直都可以咁做。 Really？ 係啦，只要你嗰條 link 唔 list 咧，佢就去。咬你唔好食噶！ 我今晚就试下，我就摆到入 波啦。可能俾你哋搞我张 向西穿上冲柱咁样， 一 路向西。 佢哋搞唔掂嘅问题就系、是，因为一个 support 唔 list 嘅嘢，佢冇权去 scan 你 check 你嘅，佢又估唔到你又将条 link 派界。 Oh, I see。 系啦，即系你 public list 咧、就可以 scan 你，系因为佢嘅 law agreement 佢搞唔掂呢样嘢。 有一定嘅根据嘅，因为我哋之前有做一啲即系唔系叫首映啦 ，screening 啦，即系正式上映嘅 screening 咧，咁佢都系嗰、那个即系有版权公司咧，就俾条 link 我哋，但系佢都先至声明啦，你哋 comment 噶，你睇咗唔好出，唔好周街出啦。咁我都系，咦，嗰条 link 我就咁入翻去 YouTube。就睇晒全部嘅資料嚟 comment 啊嘛，即係佢唔能夠剪斷俾我啊咁樣，咁我都奇怪嘅。咁如果係我條 link， 我咪俾晒我啲 friend， 咁都可以睇到㗎，某個程度係嘛？咁係有啲 loophole 嘅，我相信。 但 Raymond 係淨係睇 DCV 嗰啲 screening。 你望做咩啫？你望做咩啫？你又知？你又今晚試下先啦、啊。 我哋刪咗麥去傾。 第一節時間差唔多，最後翻嚟。 係咪呢個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